包裹，护身别，护身别，护身别，护身别。力，力量，护孙，护孙，护孙，护孙。有福的福，护土林啊，护土林啊，护土林啊，护土林啊。院子，庭院，花，花，花，花。拴系绑，怀坦别，怀坦别，怀坦别，怀坦别。妨碍，阻碍，荒烟别，荒烟别，荒烟别，荒烟别。生长，成长，花山别，花山别，花山别，花山别。他，一，一，一。往前进，往前去，一波嫩别，一波嫩别，一波嫩别，一波嫩别，一波嫩别。牛，带有牛特征的，遗憾，遗憾，遗憾，遗憾，遗憾。顺，时和，顺利，顺从，一句是混，一句是混，一句是混，一句是混，一句是混。三，依烂，依烂，依烂，依烂。便，方便，便利，一顿，一顿，一顿，一顿，一顿，一顿。舌头，一扔我，一扔我，一扔我，一扔我，一扔我。明显的，显然的，一乐土，一乐土，一乐土，一乐土，一乐土，一乐土。被辨别，被区别，相分别，一嘎分别，一嘎分别，一嘎分别，一嘎分别，一嘎分别。